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郑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生。首先，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现在啊，暑假来临，不少的留学生陆续都回国探亲休假，当然了，也会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带一点礼物。但是有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不能带呢？所以为了让海外留学生们回国通关顺畅无阻，为给大家提醒相关的注意事项，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嗯，好的，重要的事情啊，在这里就先说一遍。那据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留学生携带个人物品回国时，是其数量的多少，一般采取个人随身携带和分离运输两种方式。哈，想到个人随身携带，我就立马浮现出了带的各种吃的， 真是个吃货呀。 那第一个呢，个人随身携带行李物品入境通关是最为普遍的方式。海关规定，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当然也包含5000元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那么超过5000元怎么办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自用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仅对超出部分征税，但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应全额征税。我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会不会有人把他的什么手表给他拆分开来，或者是假如说你买一个包，你会怎么办？ 哦，那我就交税咯，反正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包包包包。 好的，这是女人的天性。 是的。 那第二个就是分离运输行李，是指旅客在其进境后或出境前的规定期限内，以托运方式运进或运出的本人行李物品。需要注意的是，海关办理分运行李验放手续时，会连同已经放行的随身携带行李物品合并计算免税限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带的东西是否超出规定的金额和数量。 那么如果要是有分离运输行李，要怎样通关呢？旅客以分离运输方式进行行李物品，应当在进境前或者向海关申报。可运的物品包括体积重量比较大的生活用品、书籍等安家用品，以及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是不能够办理分离运输手续的。国家限制进境出境的物品，旅客应当交验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出境许可证书。并且海关还说了，旅客以分离运输方式运进行李物品，应当附着详细的物品清单，在申报单上明确填报个人随身携带行李物品和分离物品两项内容。需要提醒的是，为了防止旅途磕碰，分离运输的行李物品应仔细包装，并且在外包装上写着分离运输行李，以便识别。 那么问题来了， 携带哪些物品进境需要主动向海关申报呢？首先呢，第一条是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生物、生物制品、人体组织、血液制品啊，这个还有人体组织，有点恐怖啊，各种画面出现了。 不是啊，比如说像你回国的时候可以将宠物带回国内，或者说家人有生病的需要器官移植，都需要向海关申报，没你说的那么恐怖。 好，存在这种现象啊。好，那第二种呢是居民旅客在境外获取的总值超过人民币5000元（含5000元）的自用物品。 第三个就是酒精饮料超过1500毫升，也就是相当于3瓶以上的500毫升的罐装啤酒，就需要主动的向海关申报；或者是香烟超过400支，雪茄超过100支，或者烟丝超过500克。 说到这个酒啊，3瓶以上，那按照我这个量，还不秒秒钟就喝完了。突然想起那个王宝强安检的时候，那一 咚咚咚 咚咚，那一瓶牛奶全都喝完了。 啊， 那 第 对对对，那第四点呢是人民币现钞超过2万元或外币现钞折合超过5000美元。第五点呢是分离运输行李、货物、货药、广告品。那除了以上这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以外呢，北京海关近年来在办理分运行李通关手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值得广大留学生注意。 旅客以分离运输方式运进行李物品，仅限个人自用，切勿贪图便宜将证件或者名额出让出借，以免触犯法律。前不久啊，就有一名中国籍的旅客在向海关申报进境海运分运行李123件，共计2.64吨。海关官员在检验中发现，该批物品的数量、种类、装箱方式都存在着较多的疑点。后来经过开箱检验，发现实际的物品与旅客提供的物品清单严重不符，其中存在着大量全新同一品种的衣物、化妆品、保健品、家用电器，更查获了完全相同的中文书籍1400多本。这是代购吧？ 1400多本，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们的中文传向世界呢？ 它是带回来的。 好，带回来的。国外难道也卖中国的书吗？看来中文啊，现在是慢慢的走向全球啊。 对，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好，整段垮掉，继续。 后来经过询问啊，该旅客承认所见物品当中呢，只有200公斤的旧衣物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贪图便宜，把自己的相关证件借给了他人，由他人付费为自己分运行李。目前海关已经将上述事件立案处理。 哎呀，你还别说啊，千万别因为贪图这个小便宜啊，而使自己这个留学生涯蒙上污点，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没错。 那再来说说前几天在网上疯传的视频啊。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呢，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在洛杉矶第14工厂参观著名艺术家西蒙·伯奇的展览时，因为自拍不小心，因为自拍，我的天，又是自拍惹的祸，因为自拍呢，不小心碰倒了一个陈列展品的方形柱子，坏了，导致后面陈列展品的柱子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相继倒下，那个画面简直惨不忍睹啊。结果最后导致了价值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的艺术品被损坏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样呢？ 这事故发生以后啊，这女孩吓坏了，非常的恐惧和不安。但是西蒙·伯奇表示，我们当时记录下事情发生的详细情况以后，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很显然这是一个意外啊，而且他还是个学生。另外我们是非盈利性质的，也不可能去起诉他。 这太让人意外了。果然这个艺术家的脑洞与思维是咱们这个普通人无法理解和领悟的。 没错。 那这西蒙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这位西蒙啊，他是英国出生的艺术家，他曾经在北京、香港、洛杉矶、迈阿密和新加坡都举办过个人的艺术展，展览地点包括著名的香港艺术博物馆、伦敦的威灵港和东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而且他曾经患有脑癌，并且被诊断只有6个月可以活，但是幸运的是后来西蒙战胜了病魔。你或许也可能是因为生死都已经看破，就更不会在乎身外之物。 是的，也曾经有关报道说，他曾经为了拍摄出真实的照片和影片而毁坏了自己的一辆法拉利，由此可见他的脑子真的是被烧坏了。啊，没有没有， 这 不真的是一个为了艺术啊不在乎钱财的人。 没错，用东北话讲，咱不差钱儿， 咱不差钱儿。 这是山东版的，是不是？ 山东版的啊，这印证了一句话，就说啊，有钱任性啊。 对，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也告诉我们哈、啊。 小姐姐无论长得多么美啊，自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像这种参观艺术展览啊，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啊，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作为艺术品，它的价值是无价的，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所以自拍有风险， 爱美需谨慎哦。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相信不少留学生们都深有体会。国外的一些大学取的名字啊，真的是不走寻常路，非常的任性。我们会常常听到留学生他们声泪俱下、生无可恋的吐槽啊。 我们真的不是野鸡大学呀、啊，只是我们学校不好好起名啊。比如说哈，就叫这个高露洁大学， 德州牙膏吗？ 对，德州农工大学，还有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哈、 这都是什么鬼？ 好，这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 没错。 接下来这个维生，我们俩就合演一段吧。 好。 啊，作为这个广播前的首秀演技啊。啊，那你是应该是霸， 我就是霸道女总裁、 女总裁、那我就是一个弱弱的求职者啊。 好，那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那我来问你啊， 你就是面试官了。 好。哎呦，你是美国留学生啊，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啊，不好意思，我们是大企业，不要分校的。我相信这位同学当时内心是崩溃的。 我的内心也是崩溃的。 是的。其实呢，加州大学系统下有各自独立管理运营的十所大学，系统中所有的学校除了所在地的地名不一样，名字都叫做加州大学什么什么分校，但并不是分校。最关键的关键是他们也没有总校啊。所以有的机智的宝宝就说啊，以后别人问我在哪个学校，我就说我在加州大学就好了，反正别人也听不懂，说自己是伯克利分校、圣巴巴拉分校，还会被问你怎么不去总校啊。而且每次跟别人说起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都会被问巴巴拉跟巴拉拉小魔仙有什么关系吗？哎，你们学校的人是不是都自称小魔仙？简直哑口无言， 黑人问号脸。同时呢，还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啊，这也是一个逃离不了分校梗的大学。但这个大学因为张莹莹失踪更为人熟知了，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大学。但是以前很多人都问，为什么这个大学是香槟分校？真的是喝的那个香槟吗？香槟为什么还要搭上伊利牛奶呢？ 果然是一个吃货。 这个梗真的是跳不过去 了。对，还比如说你在读什么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 无数人听到德州农工大学这个名字的时候，内心的 OS 都是，哎，这是什么大学？蓝翔亲兄弟吗？ 高级技工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哎，下一步蓝翔找你代言了。 可能山东的朋友们会说啊，我们山东的好学校都在济南和青岛，德州只有商校和师范好一点，德州农工大学应该不怎么样吧。 但是此德州非彼德州啊，不是德州扒鸡那个德州。 好饿呀。 对啊，还有西安大略大学，这是什么学校？西安大略也在西安吗？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大学？是在西安交大旁边吗？哎，你们学校凉皮好吃吗？ 真的是太多梗了啊。 对的 啊，其实这是加拿大的大学，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好在现在改名为啊维士敦大学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问那里的同学是不是在西安上学了。最多问是什么野鸡大学都没有听过。 被误会界的难兄难弟还有西北大学和东北大学，一个被误会是来自大西北的西北大学，还有一个一听就觉得是东北那嘎达的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真的不在西北，更不在西安，东北大学也不在东三省，每次都要解释半天，心真的好累。 你有没有觉得刚刚你的东北话出来了？ 是的。 还有呢，有个叫卧龙岗大学，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啊。的确，这个大学来自土澳啊，但这名词也太土了，每次朋友都以为是哪个犄角旮旯的十八线开外的野鸡职业学校，每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想起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 重点是好大学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人见人爱的大学，也希望读以上被我们吐槽过大学的小可爱们不要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或者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没错。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收听青春联盟海外高校情报站的第二个板块——金手指板块，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主持人郑琪， 我是主持人维生。那么接下来的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青春联盟金手指板块。前几期节目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欧美地区的一些相关高校，但是今天咱们另辟蹊径，来聊一聊亚洲的留学情况。就比方说去日本留学，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今天也是有两位美女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哎，那我先问问郑琪同学， 嗯， 你紧张吗？ 我为什么要紧张？我没有什么坏坏的想法啊。 那你幸福吗？ 我心度。 你这什么梗？ 一脸认真。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万花丛中一点绿，你应该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为什么是绿？ 因为我们都是花朵。 嗯嗯啊，那我是绿叶，衬托你们。 对，没错。 嗯， 好了，那么咱们言归正传，欢迎依晨、冰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冰凡。 大家好，我是依晨。好，那我们先来跟冰凡聊聊啊。 冰凡你好啊。 你好 啊。各位可能不知道，冰凡是长得很美啊，我现在很开心啊，作为一个男主播啊。 真是的。 冰凡你是还在读大学吗？ 是的，大三，明年下学期就要大四了，马上就要面临毕业。 嗯， 我知道现在冰凡是读日语，那你为什么选择传媒大学而不是去隔壁的北爱外呢？ 说实话，一开始高三刚刚报考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去哪个学校比较好嘛，然后自己也很迷茫。然后我对中国传媒大学一直都是很喜欢的，然后我一开始想读的是传媒类的专业，但是由于我的分数没有那么理想，所以只能报了提前批的日语。 哦，那是因为你喜欢日语所以才报的日语是吗？ 当然啦，其实当时还有印地语，但是我就 印地语。 对，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日语。 我觉得你的选择好像是正确的。 对，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看动漫，就是看什么百变小樱啊、数码宝贝啊、名侦探柯南长大的。什么新奇词吧 It's more hit dots。 哦，厉害了。 你的童年真丰富，我的童年只有捉鸟捉泥鳅。 那就是冰凡，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学校有没有组织过去日本的一个交换的留学项目呢？ 是有的，在大三的上学期有一年的时间会去日本交换。但是我觉得咱们学校交换的那两个学校不是特别理想，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然后而且 不理想的原因跟那个颜值上有关系吗？因为中传的男生颜值还是不错的，对吧？ 是女子大学没有男生。 这是关键。 好，继续。 嗯，对，而且学费也很高，而且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也比较高，所以就选择了放弃，打算在大四之后自己去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学校去留学，这样。 那你是之前也去过日本吗？ 有的，但是很久之前了，是初中的时候和妈妈他们一起旅行，然后去过京都和大阪。这两个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和自然融洽，非常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就是走在街上感觉就像一幅画一样，就是我小时候的感觉。对，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对，我是秋天去的，它那个枫叶啊还有它那个庭院啊放在一起就特别的美，就让人想就是很美好的感觉。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去了，所以想再去看一看。 你放心，那个枫树可能还在，枫叶也还在。 但人可能就不是那儿的人了。那以后就是打算去日本留学是吧？ 是有这个打算。 那现在有确定什么学校吗？ 还没有。其实我个人对那个日本的动漫比较感兴趣，也有对日本的那个人体工学比较感兴趣。 诶，这不是理科的吗？ 对， 人体什么学？ 理工学，那个工学，就是比如说这个椅子怎么做起来让你更加舒适，鼠标的那个就是设计啊，还有桌子椅子的这些设计让人更加舒适，比如说马桶。 对、 啊、日本的马桶 比较出名。 对对对对对， 不明觉厉啊。 对， 是这样。 但是中国的马桶也非常棒，支持国产货。 这都聊到哪儿了呀？ 其实我是文科出身，所以学这个可能有点费劲。嗯、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业余时间也在学一些水彩啊、画人物啊这些，所以对动漫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更感兴趣一点。然后动漫的话，在日本肯定就很多学校啦，最有名的应该日本艺术大学，然后东京大学这几个学校都还不错。嗯、但是相对来说，日本学艺术的费用就很高。 大概有多少呢？ 光学费的话可能就要7-8万人民币，已经是算很少很少的了。 一年？ 对对对。 哦，那加上生活费的话都得10多万了。 嗯，是的。 那就省吃俭用。 对，而且这还不是那种就是很理想的学校，如果说是很最出名的那种可能更高，我没有具体的了解过，因为我是伤心地方。对，所以没有太清楚的了解，还没到那个阶段。对， 嗯，好。 哎，冰凡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到国外其实还可以进行这个勤工俭学，你有没有去对这方面有了解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去日本读书的话，其实它费用很贵嘛，很多学生会选择去勤工俭学。嗯、但是要如果是学校交流项目的话，它有明确的要求，就是禁止你去打工。 那可不可以自己偷偷的出去赚钱呢？ 其实是可以的，你只要不被校方发现，应该是可以的。我有很多同学，他们就是一周7天嘛，他们大概把所有的课程选在周一、周二、周三，然后每周就有4天的时间可以出去。嗯、这样的话，他们一开始是玩疯了，各种去什么大阪啊、京都啊，有的还飞得很远，就可能北海道都去。 你是不是充满了幻想啊？各种各样的幻想。 但是后来开始就要没钱了，那怎么办？就选择2天到3天的时间去打工。他们一般很多都会选择在那个饭店，或者华人饭店，或者是普通的饭店。 洗碗吗？ 没有 为什么要笑？这不是经常电视里出现的画面吗？然后默默的洗碗。 服务员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学日语的嘛，所以希望能锻炼到自己一定要跟别人交流。所以 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对，服务员比较多，然后还有那个早晨送报的这个这个工作，薪水好像也蛮高的。 送报纸吗？ 对，早上3-4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报纸，这样。 那也是挺辛苦的哈。 对，但是工资还不错。时薪的话大概100-200吧，时薪 100-200，我也想去。 对啊，人民币啊， 哇塞， 一小时100-200吗？ 对， 哇，我感觉我要定一个目标，我要一会儿送报纸。 对， 哎，那冰凡问一下啊，如果说你去这个日本之后去送报纸啊，赚得多嘛？那你赚了钱之后有没有最想去的地方？ 其实还是想去我之前去过的地方走一走，京都啊、大阪啊，对啊，然后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嘛。然后我最想去的还是北海道，因为小初中的时候，当时少女情窦初开， 情窦初开 啊，是不是看那电影《情书》的那个电影？ 对，特别想去北海道。 现在也是情窦初开，对吗？ 嗯，有点晚了。 然后还其他的，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动漫嘛，所以我比较崇拜宫崎骏，当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老先生。 对对对对， 我想去那个宫崎骏的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走一走，他那也有很多他的那个画作啊，而且还有那个原画的手稿，就是我非常想看的一个。 哇塞，那可以触摸吗？就碰一碰吗？ 应该是在展示的那种吧。 碰一碰再自拍，然后你就赔钱了。你以为每个人都跟那个西蒙一样，他给你免费啊？不要钱，不要赔偿的。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那现在我知道你以后想去日本留学，那现在有做什么准备吗？ 目前还是在计划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准备，可能到了大四之后把自己的日语论文写完，然后结完之后才会有才会有明确的准备吧。 嗯，好，因为冰凡目前还是大三，所以可能还没有接触到学校申请一些复杂的内容。那么正好依晨在申请日本的一些高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依晨聊一聊日本留学那些事儿。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金手指的内容，接下来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 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主持人郑琪。 我是主持人维生，欢迎依晨， 欢迎，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依晨。 依晨现在知道正在准备去日本的留学， 对， 那是以前是学的是日语吗？ 对，我以前学的是日语，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哦， 那你为什么突然想到去留学了呢？ 我其实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忽然发现，可能自己的工作和以前就理想中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冰凡他说了他的经历之后，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相似。我在 相似呢， 也喜欢动漫吗？ 是因为我也是，我们学校当时有交换的机会，但是各种原因嘛没有去。 所以想弥补这个遗憾。 对对对。 哎呀，咱们真是太默契了，心有灵犀。 对，就像我当年特别想考中传一样，但是后来没有考，然后后来就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嘛， 对，终于考上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呢，那些遗憾嘛，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是留学对于我们开阔眼界啊，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啊。 那走吧，我们不录节目了。 走，现在就出发。 好，继续回来。 那为什么会想去日本留学呢？是因为你学日语的关系吗？ 这是一个原因了。然后我觉得如果从父母的角度出发的话，去日本相对于来说安全一些吧。 是的，是比美国其他的一些地方更治安更好一点。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了，其实很多。我觉得一个人 选择一个事情嘛，肯定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原因。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的，所以我们在去接触他们这个文化呀，去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 特别大的差异。 因为本身， 哎，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叫《非正式会谈》 啊，《非正式会谈》， 你们看过吗？ 哎，我稍微有了解过，但是具体都还是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可以分享。 怪不得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面向女性观众的一个电视节目。 啊、幸好我没有说我看过， 因为都是帅哥，来自全世界的帅哥，是不是？ 对对对，我看他们就聚在一起，都用中文，用我们中文来进行交流，然后介绍他们自己各个国家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那是中国话，现在也是走向世界了嘛，对不对？ 就刚才都说了 international，、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其他国家看一看，比如说其他国家的语言，把我们国家的文化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啊。那你是想去日本参加他们的非正式会谈是吗？ 哎呀，我是有这个想法了，但是这个水平不够啊。 升华了一下，人生目标一下子就升华了，要去传播中国的文化。 说太大了， 可以的，可以的，我相信你。 那目前确定了哪些大学呢？ 我自己选了一些大学，应该大家都有所听说过吧， 都是比较知名的大学。 对， 这是不是野鸡大学了？ 是没错。 比如说哪些呢？ 比如说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 哎，这个更出名一点哈。 大阪大学呀，还有北海道大学。 哇，北海道，那你现在想学什么专业呢？ 我想学的是传媒专业。 传媒专业， 这个专业在日本有哪些学校比较好呢？ 其实我前面所说的这几所大学都是日本的传媒专业比较好的大学。 哦， 而且日本的传媒业跟咱们中国的这种划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咱们在国内呢，一般就是分新闻啊，电视啊， 对对对， 广播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新媒体之类的也算传 媒。新媒体，但是在日本呢，它不是这么划分的。 啊，是怎么划分的呢？ 它是划分为一些什么情报学科， 情报学科，怎么有种那种 有一种007的感觉， 对，间谍的感觉， biu 很有意思。他们而且他们这个情报学科呢，一般都是研究偏理工类的， 他们就更偏于研究性质，是不是？ 对， 像咱们国内有一种实践性质在里面。 对对对，他们更偏向于学术那个方面，而且他们还分为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研究传媒的教授，他是研究这个政治学的呀，或者是社会学的呀。或者是一些文化类的，比如说研究什么人文科学这种的教授都是有的。 那你想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传播学，就是在这个人文文化这一块。 这些大学你更倾向于去哪一个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北海道大学。 北海道大学，哎，刚才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 看出来了， 特别美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喜欢北海道大学呢？ 原因很多。首先呢，我觉得北海道大学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没错没错没错， 风景美。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吃的啊，因为 你这个吃货， 这个家财万贯不过一日三餐哈，走到哪里都要聊吃的。 对，民以食为天。 对对对。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是非常给你推荐北海道的，因为 有什么好吃的吗？ 北海道它的特产呢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白色恋人这个巧克力吧？ 特别好吃，我吃过一次，但是特别难买。 是， 找淘宝都不好买，还得代购是吧？ 保持好的身材， 但是有的时候该吃还是得吃一下。 没关系，吃完了之后你可以去四处逛一逛嘛，对不 对？ 对， 那边风景也特别好。 是的， 没错。但是到冬天的时候不会特别冷吗？ 是很冷，但是雪景很美啊。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情书》，然后他在里面就是喊，嘿，你好吗？ 哎，我很好。 那个用日语要怎么说？什么 diska 什么东西的 ？Ogenki diska。 Ogenki diska。嘿 ，Ogenki diska。 我很好。吃得很饱啊。 哎，你这还挺押韵的。那你是看他们这些大学的综合排名呢，还是专业排名？我了解到日本的大学它其实是分国公立还有私立的。那你们报这，你现在你报这些大学都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呢？ 我相对于选择更多的更偏向于公立大学吧。 那他们两个就是中国立的和私立的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我了解到的就是日本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都是分为国立、公立还有私立的学校。 哦，是分三种是吧？ 是， 没错，我刚才说错了。 其实差不多，国公立差不多，就是可以把它归为一类。 嗯， 那么国公立的大学呢，它一般就是因为受到了政府更多的资助，所以它学费相对于便宜一些。 哦， 对，这是重点。其实可以讲一下三者之间的学费的 对对对 高低。 嗯，对，因为私立大学呢是个人出资所办的嘛，所以学费 相 对于贵，但是这个有利有弊。那么好的一点呢，就是说私立大学它的这个教学设施比较好，而且他们以后你说找工作的话机会也更多，因为很多财团在支持嘛。 哦，是这样。那大概他们和人民币是多少呢？ 如果你是去日本读的研究生， 嗯， 我们所说的国内的研究生的话， 嗯， 那么第一年入学就包括一切费用啊，入学金啊以及你学费这些都加在一起，一共是83万日元左右。这是国公立。 那是和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大概是人民币5万左右吧。 5万多，这是公立的。 对，公立大学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哦，那私立的呢？ 那私立大学呢就是稍微会贵一些了，而且每个学校不一样，但是大致呢一般是第一年是120万日元。 那是多少钱？ 折合人民币的话7万多。 哦，那其实还是贵一点的。 是的，是的， 没错。那你现在就是选择大学以后有什么必要的条件，需要走什么流程吗？ 去日本留学呢和去欧美留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有三种程序。如果大家真的特别想去，有这个想法的话，应该要仔细来听一下这段了。 哦，干货来了。 好，请注意前方高能。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通过语言学校。语言学校就是在日本的语言学校，我们通过递交一些申请啊，然后可能我们日语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一些高中生他们想去那边读大学，这个方法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去语言学校呢，是贵的一种方式，就是它的 成本比较高。 对对对，它语言学校的费用比较贵。 大概要多少呢？每年 最短的话是半年，最长的话是2年。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读语言学校的话，我只能在日本读待2年。 对对对，超过2年之后，如果你还没有考上你想去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院，你就可以再继续待了。 哦，那就只能和日本 say sayonara 了，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好惨啊。 嗯，所以要好好努力。 嗯， 那第二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也是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申请日本的研究生。他这个研究生跟我们所理解的研究生不是一回事。日本的研究生他是专门指旁听生，或者说有点像咱们的预科生， 就是研究生的预科生。 对对对， 那他有一些什么证书？像我们国内有一些硕士学位证书啊之类的。 好像他还得考是吧？ 会有。 对，因为我们去的话，肯定是想读研究生，而不仅仅是读一个预科生，对不对？你在如果真的申请上这个研究生之后，还要经过他们的这个修士考试，才可以正式入学成为正正规规的研究生， 正儿八经的研究生。 对对对， 那确实要比国内要复杂很多。 对，没错。 对对对，而且这个研究生申请呢也是比较复杂了。 怎么个复杂法呢？ 前期我需要通过网上去找一些学校，我选择好学校之后，我还要选择我想去读哪个教授的，带到哪个教授名下。 那你这样选择大学以后需要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可能说是什么本科的成绩啊，或者说有没有需要本科学校的推荐信啊，或者有这样的规定吗？ 应该是需要一些绩点的要求吧。 有的有的。其实这些条件怎么说呢，是一个隐含的条件吧，软条件可以说。它没有说明文规定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有的时候是一种隐性的规定。大家就约定俗成， 潜规则嘛。 什么鬼？脑子里都在想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大学的平均成绩 GPA 要达到80分以上，或者说85分以上，这样呢你心里才会比较有底 啊，就比较有竞争力， 更好的学校，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均成绩嘛。当然对于语言成绩也有要求，日语的话要是申请文科最好是达到 N1， 申请理工科呢 N2 就可以了。除了这个的话还有英语的要求。 英语就是你们要去日本留学，你们要考英语。 是的， 英语四级四六级是要求到什么程度？ 程度呢？ 这个不可以。 四六级要全都过吗？ 就是他好像要考托福， 对， 是吧？ 考托福， 考托福， 或者 了解多详细。 如果你有这么样的一个成绩的话，就可以证明你的英语水平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教授他在考虑你的时候觉得，哎，这学生不错，他就更容易收你做他门下的弟子。 他会不会考虑普通话还不错？ 那应该不会考虑吧？像你这种 教授普通话说的特别烂的。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英语啊，实在是难以吐槽，是实力吐槽。就比如说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是这样 啊？你说的好准啊！ 真的吗？ 真的。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啊，对 Christmas。 说到这儿，我还是想提一个，刚才我还是说到了日本留学的这个程序嘛。还有一种方法，除了前面所说的语教，或者是研究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申请。直接申请呢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国内直接去进行资料的这个申请之后呢，我们在赴日参加他们这个修士考试， 跟他们日本的本地的学生去一起去竞争。 对， 那这太难了吧。 是啊，所以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日本一个特殊的项目，叫 G30。 那是怎么回事呢？ G30 呢就是日本的教育部为了让他们的国家把他们的大学打造得更加国际化，同时呢为了让世界各地的这种精英人才都到日本去上学，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挺有心机的嘛，对不对？ 心机婊吗？不能这么说吧。 当然我们最后学生要回国嘛，为了我们祖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对， 好正能量哦。 对，没错。所以这个 G30 项目还是可以说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如果一些同学他不是学日语的，还想去日本留学，然后又不想那么麻烦，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就可以参加这个 G30 了。G30 它有一些要求。 什么要求呢？ 啊，首先是要求你一定要在校。 在校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你是在校生，你马上要毕业了，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就比如说我已经毕业了，就不可以去申请了。 对，好像是不可以的。我了解到是这样的。 那这个G30项目它都有哪些学校呢？ 一共有13所大学，分别有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7所帝国大学。 帝国大学就是国立的。 对， 公立的是吧？ 对，国公立的。 国公立。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 哎，这东北大学是不是咱们刚才说东三省、东北那嘎达的东北大学吗？ 这梗又来了。 没错。还有呢？ 还有筑波大学，对，以及他们几所比较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 我脑海里刚刚记住了，就是什么稻田啊，因为和吃的有关嘛，还有一个什么明治，是三明治，还有一个是， 我的妈， 还有是大阪大脚板，东北大脚板。 不愧是吃货，资深吃货。 没错。 这些大学呢，他们都是不错的大学嘛，然后开设了大概有300多个专业吧，涉及到一些理工 的 和经济啊、医学， 没错， 但是也有一些劣势了。 怎么个劣势？ 比如说像我想申请文科类的专业，那么就很难去参加这个 G30 项目。 那他会有对本科有要求，比如说啊，你本科不是学日语的才能参加，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倒没有这样的要求。 哦，那你刚才说你想去的北海道大学是不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是吧？ 对，很可惜。 但没关系，你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直接去当地的教授去联系，然后去做他的预科生，这样也可以申请到北海道大学。那你现在要是办签证的话，是要怎么办？困不困难？是什么时候办签证啊？ 办签证现在呢还比较早啊，因为如果去的话可能就是明年的4月或者是10月。他这个办签证一般情况下就日本的签证、留学签证和普通的这种旅游签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像我现在准备的这个情况，就是通过申请研究生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申请的程序，就首先我选校选教授，然后跟教授沟通之后，如果教授同意我做他的研究生的话，他就会给我内诺。 内诺？ 对， 内诺是 什么 意 思？ 就是他 真有默契。 有默契啊。 就是他先口头上面先允，就是允诺你。 哦， 他会收你做他的学生。 哦， 收你为徒了。 对， 啊， 对，收你为徒， 就这么定了。 我还以为这个内诺是个日本词汇呢。 对， 如果你接收到了教授的内诺之后呢，你就可以向学校你想申请的学校递交材料了。然后学校那边 通过审核，觉得你可以有这符合他们的条件，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叫在留资格证明， 然后你拿着这个去办签证。 对对对，你好了解哦。这个在留资格 有备而来的， 没办法。 这个在留资格证明呢，就是我们办签证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拿到这个在留资格证明才可以去办日本留学签证。 那你要是去了日本以后，要在那边学习几年啊？ 这个每个人可能情况不一样，一般的话就是2到3年，因为你看去可能一开始读这个研究生，半年之后你没考上修士，那么还可以再过一年之后再去考修士考试，那么修士的话要念2年半， 那就合着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 对对对。 那这3年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啊？包括学费啊和生活费加在一起。 就是这个还分地区，因为我们知道东京的物价是很贵的， 对， 跟咱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如果是去东京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加上你的学费，加上你的生活费、住宿费以及交通费这些等等全部包括在里面的话，一个月1万左右。 1万左右的人民币吗？ 对对对。 要是10000日元，这也太少了吧。 1万左右也还蛮贵的，我觉得。 对，那要是假如说你成功申请上了北海道大学，那如果你要是在北海道的话，大概花费要多少呢？ 这个的话相对会低一些，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具体分析，可能申请到的是学校宿舍，那么就会便宜一些，出去自己租房子的话估计就 贵一点。 那你到时候也可以勤工俭学啊，也可以去北海道送报纸啊。 对对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怕冷也没关系了，硬着头皮上吧。 你们这个勤工俭学应该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说不能勤工俭学吧？ 还是有要求的，虽然说可以去打工，但是你不能一天不能超过4个小时，一周不能超过28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呢，只要不被学校发现啊，可以偷偷的做点兼职也可以的嘛，对吧？ 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怎么说呢，咱们想啊，你既然都已经去那边读研究生了，你当然是想好好学习，对不对？如果你一天花特别特别多的时间用在打工上面的话，那你本身学习就已经很辛苦了，你还要去打工，那身体也是吃不消的呀。 跟郑瑶红啊，还是以学习为主的好学生啊。 对，没错， 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你是想去那儿 happy 的是吧？ 我想多赚点钱，然后去很多地方去看一看。 你看这人家就是好学生，像你这种就是学渣， 没有没有， 学霸与学渣的代表。 这是两种生活态度嘛，其实都是挺好的。 那除了这个兼职啊，能够方便我们更好的去融入这个日本的生活，那对于我们这种现在目前还没有去过日本，对吧？啊，又没有学过日语的，但是又很想去那边去体验去学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提前早早的去了解啊他们日本人的这个礼仪 生活习惯、 啊、对对对，有些习俗啊礼仪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真的和我们差别挺大的。 是吗？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了解吗？ 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啊，通过看日剧啊。 日剧你们女孩子看的多一点、啊、 动漫相对于来说更虚构一些。日剧更贴近现实一些。 有没有看过的比较印象比较深的，而且是那种啊充满正能量的啊，一定要是正能量的剧。 对啊，你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前一阵子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日剧，它叫四重奏。 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几个年轻人，他们可能生活中有各种失意啊， 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 对, 对， 在生活中都是 loser。 这很正常嘛，年轻人嘛，经历点挫折嘛，对不对？ 哎呦，好像你、 我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没错。 但是呢，他们通过一个乐队组成一个乐队，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演出，然后他们在一起非常的团结，也要相互帮助啊，然后相互鼓励对方走出那一段不愉快的。 就是大家一起啊志同道合追求自己的理想 啊， 最后人生理想也实现了。就像我和微生意啊，终于实现了理想。在这边尬聊， 整段垮掉， 整段垮掉。 而且我觉得日剧很多它都是非常有这种现实意义的，我们在看日剧的时候可以联系到自身， 对， 有些感触。 那其实像我这种人吧，我特别有礼貌的，对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那我去了这个日本啊，去和 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比如说大家第一次吃饭，我是不是应该先看着别人吃我再吃啊？中国的礼仪是这样的，对不对？年长的先动筷，然后我们再跟着去动筷子。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先动了筷，后来被家长教训了一通。 然后后来呢？就 后来到现在，我宁肯饿死我都不会先动筷的。 哇，讲究人，讲究人， 好有礼仪啊！ 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对中华乃礼仪之邦嘛。 对，那一晨可以分享一下吗？你了解到的日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的礼仪。 日本人我们都知道特别有礼貌，而且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过， 可能在他们看不是过的，只不过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没有做到那样。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九十度鞠躬。哎，怎么说的时候说啊，哎呦，我突然想说啊，你哈西哟变成韩语频道了， 国际化。 这个我还真的是听我姐姐讲过，因为我姐姐在日本大阪留学嘛，她说他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排队付款的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一定是要超过一米左右的，就不是像中国那样挨得很近。 我觉得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日本的上下级在公司上下级之间的这个礼仪是非常非常的讲究。比如说上司他开车走了，那职员呢一定要鞠躬，一直看着这个上司的车消失在他的视线 哇 以外才可以站起来。 那如果是在北京那样堵车的情况下要一直目视着，我的天哪， 你这什么脑洞，你那脑洞大开呀、要是打招呼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有很多种说法的， 呼尼基哇还是这样还是怎么说， 差不多差不多、 要鞠躬， 要鞠躬的， 要鞠躬啊。 好，那我以后见到老师我一定要鞠躬不是老师会有点懵 对，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跟这个人初次见面，你跟他说你好、最好是用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也就是早安的意思。 哦，就感觉好温柔啊。就 那下午遇到也是要早安吗？ 那下午当然是说下午好了。 下午好， 一般情况下一天你刚见到一个人对吧、早上起来刚见到他的话、一般会说这个早安的。 比如说我们的主播啊，那个卫生很美啊、人美啊，人美话又多啊，非常受我们的很多的男性的这个啊这个听众喜欢。那比如说夸一下他啊，说这个卫生你的这个声音好好听啊，怎么去赞美呢？ 一句话，当然你们都知道这句话怎么说了。 怎么说？ 卡哇伊 啊，卡哇伊， 卡哇伊 啊！我觉得说日文的时候就会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的温柔，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开始本来我是一个东北的彪形大汉 啊，没有了哦。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其实维生真的是啊，人非常的美，有种江南水乡的那种小家碧玉、 我膨胀了，我有点猖狂没错。那最节目的最后呢，那一晨马上就要去日本留学了，那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决定要去日本留学了，首先要做好很多很多的准备。 比如说哪方面？ 心理上的准备，首先是心理上的准备。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国家的文化礼仪， 做好一个人生活的准备啊。 对， 面对孤独，面对坎坷，当然迎难而上啊，对吧？就是正能量的东西要多一点。 对，远离家乡， 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吧，尽量融入这个社会。如果是遇到一些人身安全上面的问题的话，也要及时的求助这种，比如说 报警嘛。 对，中国驻日本的领事馆呀，这些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自杀率也很高，然后抑郁症也很多人都会得，对吧？所以我们也要抽空多进行就是这个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学会做饭。 对，因为你要是偶尔吃一次日料，觉得真好，真高端。可是你要天天吃日料，可能还是受不了的。 做饭这是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会做饭。 对，我也会做饭。哎，哪天咱们来主持 一 个美食节目？ 好。 因为很多人去了日本，如果他不会做饭的话，每天去买这个出去外面去吃的话是很贵的，而且日本的这个饮食我们都知道，它都是很精致 很 少，但是然后又很 吃不饱。 东北的那个大盘菜完全是 铁锅炖，不一样。 对对，所以我们偶尔就想念家乡的美食怎么办呢？只能自己做了，但是也有中华料理，但 可能不正宗。对，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啊，心理上啊，这个吃的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啊，身体上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需要准备呢？比如说这个钱带多少啊，还有一些什么日常的用品之类的等等。 对，没错，说到